第十七课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一，课文。一，他在做什么呢？麦克在宿舍吗？ 在。 他在做什么呢？ 我出来的时候，他正在听音乐呢。 你是不是在听音乐呢？ 没有，我正听课文录音呢。 下午你有事儿吗？ 没有事儿。 我们一起去书店，好吗？ 你要买什么书？ 我想买一本汉英词典。 咱们怎么去呢？ 坐车去吧。 今天星期六，坐车太挤。骑车去怎么样？ 行。二，谁教你们语法？ 玛丽，你们有几门课？ 现在只有四门课：综合课、口语课、听力课和阅读课。 有文化课和体育课吗？ 没有。 林老师教你们什么？ 他教我们听力和阅读。 谁教你们综合课和口语课？ 王老师。 二，生词。在。出来。来，正在，音乐，没有，正，录音，是，书店，想，汉英，坐，挤，骑，行，门，课，综合，口语，听力，阅读，文化，体育，教。 六，练习。 一，语音。 一，变音变调。 怎么？这么？时候？石头？ 音乐？英语？书店？水电？ 现在？刚才？体育？地理。 二，多音节连读。 公共厕所，公共交通， 公用电话，公关小姐。